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55集《此令》。秦闪一边说着，一边看手机，手机上合成的公函还是没发，他那边调动公函跟人手还需要一段时间。 哪里？ 郝队一愣，没有收到消息，秦冉没有立马回，只是摇头。 再等等，先带我去看欧阳威。 郝队直接转身，让人带秦冉去看欧阳威。等秦冉离开了，办公室内，郝队的这些手下才松了一口气。 俊言，徐老的死你有头绪没？我总觉得还有另外的势力在里面搅。 郝队转身看向程俊， 你这次要归队吗？ 嗯。 程俊低头翻了翻卷宗，他手指敲着桌子，一下又一下的，认真又严肃。这次要是没有程俊，欧阳威交代的也不会这么快。程俊查出来的资料很多，关于欧阳威的，他大部分都是国际上的作案，国内确实拿他没办法，但徐老这边也没有什么证据。 先去看看他说什么。 程俊合上资料，郝队点头，带着程俊去关押欧阳威的地方。秦冉正在里面跟欧阳威说话，通过监控室能够很清楚地听到两人的对话声。房间内，欧阳威的面容有些许的崩溃，却还维持着优雅的坐姿，只是看着秦冉笑了一下，似乎还挺开心的。 徐老的死我确实没想到。 秦冉一双黑漆漆的眼睛看着他。 我该交代的已经交代了。 起先的惊慌之后，欧阳威已经维持淡定了，他闭眼风轻云淡地说道， 你们可以起诉我，当然你也可以打我，这里有监控。 老大。 程水放下手中的资料，他若有所思地说， 欧阳威跟徐老的死可能只有间接关系，另有他人，所以他才不怕全盘托出。 这女人。 郝队身侧的手下猛地捶了一下桌子，咬牙切齿道， 分明就摆明了知道自己不会出多大事，顶多名誉受累， 最多以嫌疑人的身份关押一段时间。至于欧阳威的其他罪证，国内不受理。这才是郝队刚刚说拿他没有办法的原因。欧阳威这种人，怎么可能会不给自己留下后路？还有明海在，欧阳威就算被关押了，以明海对欧阳威的看重程度，也会动用势力去救他。 其实有一个地方可以。 郝队倒是想起了一个地方。程水看向郝队，他摇了摇头。 你说边界的国际重刑监狱，那里面都是穷凶极恶之徒，程土同巨鳄交易的时候还特地去过一次，里面铜墙铁壁的，他连大门都没进去。 在场的人都是听说过那个地方的，成立28年，没有犯人逃脱过。对于这个国际监狱的存在，还真的没有人知道它的历史，特别神秘。不过，能在战乱中安然存在，显然也不简单。程俊微微颔首，他拿出手机，指尖敲了几下，然后联系了程土。程水看向郝队，又开口道， 麻烦你待会儿删一下监控。 监控内的一行人包括程水都会觉得秦冉真的会动手打欧阳威。秦冉这急性子也不是存在一天两天了。郝队点头， 好。 一行人说完，却发现视频内秦冉没有丝毫动作，他只拍了拍衣袖，问完自己想知道的事情后直接转身出了询问室。监控室内一行人面面相觑。 程水拿着卷宗往门外走，正好看到也从对面出来的秦善。 秦小姐，您别跟他那种人生气。 程水看向秦善，他推了推眼镜，安慰了一句。秦善把玩着手机，翻了翻邮箱，还是没有消息。他摇头，不生气，我先去徐家。虽然还有几个黑手没有查出来，但徐老死亡的具体原因，秦善还是要同徐管家徐瑶光说一声。还有宁威的事儿，这种情况下，秦善也不知道云城什么情况。不把宁威跟木南接到京城，他不放心。翌日，程俊把车停在徐家大门口，徐老的葬礼在今天举行。今天来徐家的人很多。秦善下了车，他停在徐家门前，没有进去。程俊陪他一起站在徐家大门前。好半晌，秦善手中的手机终于响了一声。他低头看了看，手机顶端出现了一条新邮件的消息，是何晨发的。秦善的手顿了一下，他点开，看了一眼，是个公函通知。他低头翻开通讯录，直接找到郝队的电话打过去。 秦小姐。 手机那头郝队有些意外，秦善轻声开口，把欧阳威送到国际监狱。这对郝队来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。他顿了下，才苦笑着开口， 秦小姐，我们能拘留的，但 公函已经有了，我转发给你。秦冉抬头，他看着头顶不算凛冽的阳光，说完挂断电话，伸手把何晨发的公函发了过去。发完这条消息，秦冉才关了手机，一步一步往徐家大门口走。电话另一边，郝队还坐在办公桌边，摆手让手下先把文件放下，点开了秦冉发送过来的文件。是一份公函，逮捕令，2023年公捕第196号，此令边境重刑监狱何晨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